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森。 今天是2月19号，哎呀，不得不说这个内地的很多朋友已经上班第四天了，恭喜大家。那在这个过年这段时间里呢，相信有不少人啊就会考虑到旅游。旅游呢，我最近就看了一下，说你看这个现在旅游还真是便宜啊！我网上找到这么一份报价，就来这个香港这个旅游的，怎么说呢？叫香港城市观光海洋公园迪士尼啊，三日游三天。你想，基本上你看这个旅游报价，它已经涵盖了香港基本上吸引人的所有地方。哎，一说到香港海洋公园， 收费多少？ 迪士尼啊，城市观光收费啊，哎，这个很便宜，人民币1098元，当然有个1098起啊。但是你想，1098折合成港币的话，1400块钱左右， 对 对吧？1400块钱左右。考虑到他写的是三天游，哎，真的是我有我自己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生活经验，我觉得很便宜。然后我看了一下行程啊，今天这个哈森来判断一下这个值不值得啊、香港人来觉得， 错吧？ 黄大仙庙第一天啊，从这个皇岗口岸过来到香港、黄大仙庙，游览约45分钟，星光大道游览25分钟，香港会展中心这个是外观约10分钟。金紫金广场游览约20分钟，海洋公园这个是重点了，应该是游览约3小时，然后晚上呢是船游维港，这个游览约45分钟，这个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呢去迪士尼，全天5个小时啊，没有其他内容了。第三天呢，哎，第三天就根本没有内容。 第二天 是自由活动，第二天是迪士尼。 迪士尼， 对啊、 okay ， 第二天迪士尼，第三天呢就是自由活动。这就是我们看到，然后这个两晚的住宿，这是含的啊。然后我刚才报到海洋公园和这个迪士尼的这个门票也都是含的， 包不包？ 包的 ，OK， 包的。然后就我刚才报的这些都费用都是含的。那这样三天1098人民币，大概1400块港币，1500块不到一点。哈森，你觉得值吗？ 看起来就很值得，但是我就很怀疑，因为呢，我看那个海洋公园跟那个迪士尼，那个门票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 对， 1000多块能不能够报这么多东西呢？ 是， 还有呢，就是他有没有说过，就是住什么？多少星 级？对对，这个就是注意了，我就看了这个费用明细啊，他说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交通啊，交通是包的，确保一人一座，住宿，香港当地酒店3星标准2人间2晚，他这个有包含的住宿是2个晚上的3星标准间，然后呢，这个吃饭是每天含2顿的正餐，我估计早餐应该是这个酒店的包的吧。然后，正餐就午餐和晚餐，10人一桌，7菜1汤。然后，但是呢，大家得注意啊，这个，在刚才说的1098人民币，为什么叫起呢？它还不含一个什么费用呢？ 对， 就是香港全程导游司机小费，每个人100块钱一个人。 对，这个肯定要的， 这个是会有的。然后呢，旅游签注有口岸服务费30块钱，也就是说呢，1200多人民币总共含上去，我这么算，哈森还觉得值吗？ 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是值的，但是。你刚才告诉我这第一天他们安排的节目好像很丰富， 对， 但是我算过粗略的算过，就是加起来不够两小时。那你一天游10多个小时在外面的时候，或者是10个小时，那剩下来他们去哪里呢？ 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很值得怀疑啊， 很典型的，我这个不说是哪个旅行社，但是我觉得是很典型的一个香港2日3天游啊，就是2晚3天游的这么一个行程的安排啊。这个第一天过来，然后这个观光，第二天可能去个迪士尼，第三天自由活动。 对， 好，这样我们这样的一个1500块港币左右的一个旅行团，哎，这两天呢。在这个内地就有这么一个团呢、被称之为猪仔团啊，这个结果就遭遇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这个游客啊都是怎么说的。 本来说今天去迪士尼也没有人安排，今天早上给导游打电话，导游说他去大陆了，联系不上，然后让我们 要排 跟那个国内的联系，但是国内的现在他一直没有回复我们。我们以后那个陪审问题或者以后的问题没有人跟我们讲，我们现在只有自己活动，感受从天堂到地到地狱吧。 所以说他应该是违反合同的，和合同上说的是不一样的。合同上说那个应该是至少是三星级的，挂三星的，所以我们看到条件不错，我们才报的这个团来。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两天在香港沸沸扬扬的这个被媒体称之为猪仔团。猪仔团大家不要误会，不是骂这些游客是猪啊，是说他们这个待遇非常的悲惨，就好像被人这个当年华工这个猪仔一样， 吊在外面 就被这个被欺负了。然后这一群团友呢最糟糕的一个待遇是，有一天晚上旅行社到了香港，说以后说没有订酒店的房间、没有订酒店的房间怎么办呢？晚上睡在旅游大巴上、然后那旅游大巴上梳洗怎么办呢？到公厕里去梳洗。因此这件事情在这个香港是非常一件大的事情，因为你想香港这么一个是旅游城市啊， 对啊， 这样来对待他的游客，那不管是这个业界还是对于很多可能这个潜在的准备来香港的旅游者来说、都是一件重大的负面新闻了。 非常的，其实我有一个就是行内的一个加钱的一个参考，就是那个香港入境这个旅游接待协会的会长，就是梁先生。梁先生说呢，在新春的期间，如果是四天三夜的港游团，他们最少也要2000多块才是正常的。 四天三夜的港游团， 对， 2000港币吗？ 港币， 超过2000港币才是正常的，平均 比较正常。 平均的话，我们按晚上来算的话，一晚起码得超过600港币才是正常。 其实有一个逻辑很容易就推算出来，因为你在新年的时候呢，那些酒店的价格也会升，那些四季的薪金也会升。 对， 那如果你是1000多块的东西可以住4天的话，我不敢说能不能够相信，但是我很怀疑。 就是刚才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份网上的这个报价哈、它这个1500块港币里面，主要的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它主要的费用的项目就是一个迪士尼的门票、海洋公园的门票，然后再是2晚的这个住宿，应该是它整个行程当中耗费最大的。 对对对。 那其实另外呢，比如它第一天列的这些观光项目，当然它说的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对，它有一个很好的包装。哎呀，说这个城市观光，其实呢，你仔细去掰手指头算一算呢，比如说这个会展中心的观光啊， 黄大仙 啊，黄大仙庙啊，星光大道，这些都是免费的项目。而且金紫荆广场，你看它行程里面就写10分钟，十分钟就是什么意思呢？下车拍个照嘛， 对， 对不对？这个基本上来说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大家，在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啊，我注意到这个讨论，当然一致的谴责这个无良的旅行社啊、黑心的导游，这个是肯定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是悄悄的想一想啊，这个大家是不是还是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便宜没好货啊。我们这个樊素去采访到了香港旅发局的主席啊，田北俊先生。哎，田北俊先生就讲了这个便宜没好货的道理，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呢，这几年来这个旅游团到香港来出了问题的是常常有的，这次这个失通的问题，当然我们是很抱歉，我们也不想看见这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香港这个旅游业意味着也在调查这个公司有没有违规，如果有的呢，可能要去惩罚他们，可能是严重到呢，可能会吊销他们的牌照的。但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是出在参加这个旅行团的团友呢，跟在香港这个旅行团是根本没有金钱的往来，也没有这个合约的签注。因为他们是在内地某一个旅行社签了一个旅行团的合约，跟着呢钱也是付在内地的一个旅行团，所以他们真正的法律的责任呢是要回到内地去找内地他们付的钱这个旅行社去找赔偿的，不可能找香港这个旅行社。为什么呢？因为香港这个旅行社呢跟他们有没有收过他们钱 也没有跟他们签了任何的合约。因为这个问题在香港也有发生的，举个例子，我们香港的市民到欧洲去玩，在欧洲出了问题，他不可能在欧洲去投诉当地这个旅行团，他只可以呢回到香港去追讨，我在香港报了名了，付了钱了，签了合约的个旅行社去追讨合理的赔偿。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不满意的旅客呢，应该尽快到他本身去内地付钱的旅行社去商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要说一声，这个问题在香港发生，我们是抱歉的，我们是不想看见的。但是你说在香港去真正用法律的程序依法去处理呢，就比较困难。因为正如我刚才说，这个旅行社说我根本没有合约，我又没有给钱你，只不过这个旅行社在香港跟内地的旅行社呢有一个所谓接头，有个合约呢去接了这批旅客到香港来。其实我们旅发局在内地很多的城市呢做这个推广的工作呢，一直有提出一点的，就是呢最好呢是别参加太便宜的旅行团，如果这个团费是太便宜的，成本效益来说，你知道这个旅行车做不来的，不可能几百块人民币可以到香港玩两三天，一定呢就是这个服务是不好的，可能是住的不好啦，可能是吃的不好啦，不然呢就强迫他们到某个店去购物，跟着呢就找这个店去拿点回佣去补贴这个特别便宜的这个旅行团这个所谓收费。但是我们旅发局想指出一点，就是现在内地来香港的访客呢，70%是个人游，所谓的自由行，10%呢是做生意的，10%呢是来探亲的，参加旅行团来的呢只不过是10%左右。所以最好的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他们用个人游自由行到香港来，他们自己来呢随便去购物，根本没有人去逼他们去哪儿买东西，住酒店他们看了哪个地方订了位房间就去住了。这个问题到香港现在来说呢是没有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全部都是跟这个团有关系的。所以大致上呢，我觉得内地游客是不是大部分的对香港的印象也不好了，我觉得是不是。但当然呢我们也很抱歉对部分这个参加旅行团到香港来受到这样一个待遇被广泛的报道呢，也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我希望这个问题呢还是由从这个监管这个旅行社的运作呢去改善。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旅客也要知道不可以参加太便宜的旅行团，这个也是重要的一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旅发局的主席田北俊先生啊，这个说了不少啊，那当然也是表达了一部分的歉意啊。但是如果说从经验来讲的话，我就听清楚了一句话，说便宜的旅行团不要参加。哎，这个刚才哈森也给出了这个经验，我觉得很实用啊。说这个4天3夜的，这个低于2000块港币的就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很，如果你对香港不太清楚的话，你这么去算，你在香港住几晚，你用这个晚数啊乘以一个这个港币，咱们算这个7000块钱吧，700块港币。如果说你住两天的话，你就这个团费如果低于1400块港币呢，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危险了。那这个3天呢，就是低于2100块港币啊。所以以这个是很实用的，教你一招啊，便宜没好货。便宜的旅行团呢尽量还是不要参加。好，我们三地话新闻今天讨论的是香港这个猪仔团的事件啊，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先生。 今天我们讨论是在香港新年期间发生的这么一起非常不愉快的旅游体验啊，有一个内地36人的旅行团参加了香港澳门3天2夜游，结果哎，第一天晚上就被迫睡在了旅游大巴上啊，这个旅行社说没有订到房间，导游呢找不到了，回到内地去了。这一下这群团友啊，真是这个两眼一摸黑，最后呢在这个广泛的报道记者的这个支持之下，旅行社呢终于还是给他订上了房间。但是啊，我们刚才已经听到有这个团友就说，真是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下次再也不来香港了。那这个一说到香港的这个坑爹旅行团啊，恐怕是香港人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名字，就是阿珍啊。阿珍呢，他曾经他后来也复牌了，所以现在仍然是香港的一位导游。他曾经呢在接待一个内地旅行团的时候啊，就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演说，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是你们在欠着我的，不是我欠着你。我给你吃给你住，但是你们不付出，你这辈子不还，下辈子也会要还出来，人就是这样子的。你花一点钱开心一下有什么所谓呢？我们买的东西这么多人，我们又不是卖假东西给你。刚才还说得很过分，说我昨天带你们买化妆品买假的，你说这句话你可以，人家可以告你的，人家是全球都有的商场来的，卖假货给你啊。那你不懂你可以去问，怎么说我卖假的给你呢？现在都可以有的选择，如果你们不限制购物的话 OK， 现在跟我们领队签名，你不要害我，你不帮我也可以，我绝对你不要来害我，对不对？我珠宝店我是没脸走出来，两个团队啊，人家经理在这么相差了这么远，我们连一个零度数都做不出来，人家14.7万，我们做了13000，同一个地区的，家里的饭也可以吃的，家里的床也睡得蛮舒服的，何必呢？是不是？你出来了，啊，我们的饭又不好吃，床也不好睡，那何必呢？那既然跟着了，我们就要付出了嘛，对不对？如果你们不愿意购物的，可以不要跟团的了，直接转漏收团补3000块钱出来就行了嘛。那你们可以自由活动，想去干嘛就干嘛咯，没有问题的。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不要什么都说好，到今天买东西花钱了就说不好。哦，导游很不好的，逼我们买东西，不能这样子的嘛。我又没逼你吃饭，也没逼你住酒店的，对不对？那既然选择了，游戏规则我们就要去做的嘛。我们现在是酒表店，有没有意见呢？进去表店不是逛逛的，不是逛逛的，是要出手，是要买的。你不要进去我逛逛就可以，甚至刚才我们的时间都没告诉已经跑出来，我跟你说了2个小时，人家消费10几万都2个小时没出来，我们消费10000多块钱，时间没够都已经跑出来，树要皮人要面嘛，对不对？说这实在话，在这住的好多应该比阿珍都要大啊，孩子都很大了，何必呢？ 哎呀，何必呢？你说这个是经典啊，现在听上去是格外有感触。这个考虑到这次的一个猪仔团事件，其实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旅行团啊被迫睡巴士的事件之外，已经有其他旅行团哎类似的，没有到说订不上酒店房间的问题，但是比如说把你关在这个免税店里面，你时间不到 买东西 不准出来要买东西啊，这个可能呢采取的不一定像咱们刚才听到这个阿珍那么严厉的这个教训，他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我自己这个知道的一种办法啊，把你扔在免税店里面，导游跟司机走了， 对， 你出来你也不知道上哪去，你根本对他不到时间，他不会让你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啊旅行团的一个办法。因此呢，这个我也听了阿珍这个讲话，我有一个感触，你说。作为一个导游啊，通常服务行业他不会天生就是一个恶人，或者说他不会是说他诚心要这个我就是要跟你们过不去啊，他这个也是给逼出来的，你可以听得出来 那个压力太大了， 压力真的是太大，爆锅了， 要交出那个业绩出来， 就是你们每一个团友就是一只只肥鸭，我要你们这个油水鸭 炸不出来呢，我自己就吃不饱。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听说他，他就告诉那个团友，就是他万多块的人工就是太少了，就要你们购物。 对，他刚才提到了说别的旅行团在这个免税店里面消费十几万， 对， 我们消费了一万多，我这是都没有脸走出来。 人又念树要皮，我听到这个这句话， 这个是阿珍的金句啊。但是其实这样旅行团的这种低价旅行团啊，你看的是低价，进去了以后呢，导游心里想着，我知道很多导游都是自己贴钱接团的，我要接这个团我先得掏出一部分的保证金给旅行社，因此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牟利的动机。哈森自己是不是有旅行团被坑的经验？ 其实都很久之前，就是我参加了香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旅行社， 嗯， 的旅行团到日本的一个经验， 嗯， 大概十多年前了。我那一次跟我的朋友参加的一个团，那个团大概是二十多人吧， 嗯， 但是呢，当中只有六到七个年轻人， 嗯哼， 那我们的团呢？ 哎，老年人的这个消费能力，一般来说导游都不太喜欢老年团，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那个旅行团的那个内容呢，就包括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去什么奥特曼的一个 museum 哦，奥特曼 museum， 还有对对，还有这个动漫馆呢，还有买这个运动鞋的一条街 啊， 还有很多其他年轻人的一些点呢。那我们就参加了。那我们到了日本之后呢？我记得就是头一两天呢，头三天都是这样的。他每天带我们到一个所谓年轻人的一个旅游点，但是给你的时间超少的。比方说我说那个奥特曼的那个 museum， 他带我们到的肯定不是 museum， 只是一间很小的店，就是卖纪念品的店。还有呢，就是我们到那个游乐场，那个内容里面原本说就是游乐场我们可以逗留六个小时。 嗯哼， 那我们到那个游乐场之后呢，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嗯， 我还记得我跟我的朋友就是坐了一个过山车之后就没有了，就要出来了， 排队也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对就出来了。最后那个运动鞋的那条街我们从来没有到过。 嗯哼， 那其他的内容呢？其他旅行的内容就是怎么样？就是陪那些老人家去买那些 保健品， 山珍海味、 珍珠， 那些 项链 什么的。 嗯， 所以呢，我跟我的朋友就跟那个导游就投诉了。 导游怎么说呢？ 对，我跟你说，你那跟你的团的内容肯定不像，我们到香港肯定要投诉你的。 嗯哼， 但是最后一天我们跟他说的，那两个女的导游就在现场哭了出来。 女导游哭了出来？ 对啊， 你们把她骂哭了？ 其实我们不是很严厉的骂，其实但是她做的太过分了。我们年轻人所有的内容他都已经没有了，就带我们去看那些珍珠什么的。 当然了，你们去这个游乐场，他对于他来说不创造购物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问那些老人家、那些长姐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很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他们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有兴趣 啊。 但是他那个导游就不改那个心情，就是不停的买这些没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年轻人就闷在那个团里边了，就是这样。当然了，我们到香港没有投诉。但是当时候因为香港旅这个导游如果给投诉之后他就肯定很麻烦，他的牌肯定要吊销 啊， 所以呢他们就现场就哭出来，就是这样，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卖住宅的一个经验吧。 是我们看到这个内地的网友在微博上总结的春节十大脑残春节十大脑残这个十条里面，其中就有两条啊，一条叫做香港旅游住巴士，还有一个是跟旅游团买翡翠。这个真是到哪里参加旅行团一定会被拉进翡翠玉器店啊，这个不管你去的是云南还是香港 或者是全世界也有这个翡翠的， 你到了美国去只要你参加是旅行团都会拉你进。 太奇怪了，那个毛利太高，所以带他们去买了，应该是。 所以这个旅行团啊，真是，我刚才看到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参加旅行团还有没 没有被坑过的吗？这个旅行团基本上都会啊，或多或少跟你的这个预期啊，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所以说，恐怕现在大家当这个你的财力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信息充分了以后啊，参加旅行团的人，哎，总归是越来越少。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你的信息啊不是特别对称的话，就特别特别容易掉进这个旅游陷阱。那其实想起来也挺尴尬的，你说我本来这个旅游的时候我是想哎轻轻松松把事情交给旅行社去办啊，这个我想着我这个放手甩手做大爷， 对， 想起来挺开心的。但是呢，你又不可以去抠这个钱，你要追求便宜呢，往往最后你像本来应该是开开心心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么磕磕碰碰的弄得心情特别差，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对，嗯，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看法，就是除非你自己肯定不愿意去规划你的旅游， 嗯， 不然呢，你就可以按刚才田北京先生他的建议，因为现在你在网上去订的这房间， 嗯， 订的机票也很方便， 嗯， 你可以自己去订， 嗯， 然后自由行也行。 对，其实刚才这个田北俊说了一点很重要，他说这个满意度方面啊，来香港的往往自由行的这个投诉会比较的少， 对， 参加旅行团的投诉相对就比较的多了。我相信其实作为一个实用的经验啊，到香港旅行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 嗯，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适合自由行的地方。 对， 其实旅行团那，不是有特别的需要的话，其实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我相信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 对， 好，三D话新闻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谁 啊？我的微博是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朱明奇，然后 U Radio 的微信啊是 U Radio 下滑线 iPhone， 这个不是手机 iPhone 啊，是这个 iPhone 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互动留言。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在12点半之后也即将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香港的听众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在用手机收听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凤凰 FM 非常好用的一键 call in 的这个功能啊，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在今天待一会儿呢，我们开放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全媒体互动的话题呢，将是有这个媒体报道啊，海南啊一直有一个这个娱乐的场所，传说已经开放了这个赌博的试点，当然被当地的这个文体部门的这个官员否认啊，说这个海南没有开放赌博试点的这个计划。那么之前涉事的这一家娱乐场所已经被停业整顿，但是呢，类似的传闻真是不绝于耳啊，那都是打着这个擦边球的这个博彩的行业啊，在内地好像有这么很大的一股动力要开张出来。那就你来说，你觉得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有办法坐邮轮到公海上去赌， 嗯， 那在澳门这个博彩是合法的，台湾呢也一直在讨论啊，说要不要在比如说在马祖啊，或者说澎湖啊，之前有讨论说要开放这个赌场啊，这主要其实都是吸引大陆的这个游客。那在大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把现在不合法的这个赌博啊，在比如说以试点的形式在某一些地方，比如说海南这样的地方，把它合法的试点起来呢？你的意见是什么啊？可以在这个待会儿我们这一趴结束之后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讨论。那继续说回我们刚才这个香港的猪仔团的这个事件啊，那其实今天我注意到香港的开始这个年后之后，政府的官员啊，包括特首梁振英，其实也有对这个事件做出一个回应。那其实做出一个很重要的表态，就是说有必要检讨到香港这个自由行啊，或者说内地游客到港的这个人数的问题。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大家开始在想说，这个 CEPA 开放了这么也是超过五年的时间，零七年开放的，那么开放到现在。内地的这个游客去啊，2011年的数据是将近2300万的人到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这个城市，大家一直在想这个人数是不是有点超出香港的承载能力了？ 我想呢，就是在本地人来说，就好像有点受不了那个压力，因为、因为在假期在周末的时候，我自己比方说我要去哪些景点，比方说海洋公园啊，或者是迪士尼，就是太多人了，全都是游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游客，但是我们肯定在接待他们的同时，我们要考虑我们能够接待的能力有多强。 对， 因为如果你不停的接待，但是你没有提供良好的一个服务给人家的时候，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带回来都是像淘宝上的差评， 都是掏除啊，投诉啊，那就没有意思，跟你香港的旅游天堂的那个形象明星都不符合。 对， 所以我说呢，政府在接待，就是好像今天早上，就是我们特首梁振英也说，不可以盲目的追求增加 人数，对， 要考虑到那个接待的能力，还有那个水平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参考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迪士尼和海洋公园有一个做法，我注意到在过年这几天其实已经实行，就是他如果访问量这个游客的数量到达一个指标了以后，他就停止卖票了。 对， 他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考虑，他是考虑到那些进入到园内游玩的这个游客他的感受。那其实你如果把香港考虑成这么一个大的旅游景点的话，那其实未来是不是可能在这个分流啊，或者说承载力上，要么你就是限制这个人数，要么你就提高你的这个接待的能力， 或者是提供更多基本的建设， 对， 去接待其他的游客。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刚才这个数字有一点这个补充啊，这个2011年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客源市场，访港的旅客刚才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应该是2810万人次啊。整个年度访港的这个外地或者说外国的游客总共是4200万人，其中这个一大半67%啊是中国内地的游客，讲这2800多万人，基本上是一个北京市还要多一点的这个人数就是往香港涌啊。那确实你如果说在这个过年过节到香港的这个海洋公园去看一下，那真的是人挤人。 对，还有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入境处的一个数据，它的显示呢，就是在新年的那个期间那个内地人的游客的人数，就是从初一到初三已经有超过38万人，对，内地人，这是过来香港。 对， 从年29到初四，合共有60万的内地人过来。 对， 这是比去年已经是 在一个礼拜里面 60万人 啊。 对，所以你在香港过年的时候，不过你好像没有在香港过年。 没有， 在香港的时候，很多人过年的时候都是离开香港， 对， 就是去外地去旅行。 对， 这是因为 本身香港还有个回乡下过年的这么一个需要。那另外，确实外地涌入香港的这个旅客，你到口岸去看一下就知道， 超多的。 其实这一次这个猪仔团还有一个细节，他们这个其实从旅行的一开始就气不是那么顺啊。就第一天在过黄港口岸的时候，说本来一个小时能够过，等了5个小时才过关。那确实你这个在这两天的罗湖啊、黄港啊，这个各个口岸，确实往来的这个人流啊，这个排队真是排个3个小时，那是属于是非常正常的。 对， 那很多 半天的。 对，就是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就如果说对于内地的这个游客非常的矛盾，你说好不容易有个假，那我确实也想去这个旅游一下，或者说这个想攒一点这个年终奖啊，去香港血拼一下。但是到了香港呢，又是这么人挤人，就好像花钱买罪受，这个常说的， 对 于很多游客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 台湾呢之前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之前讨论很多，说台湾的这个旅游事故啊频发，那很大的一个原因，对，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旅行社的这个接待能力跟不上了， 对， 他的这个车子的这个数量啊和质量都已经跟不上了。那这个只要是中国游客，中国内地游客现在到的地方呢，好像美国估计是比较远啊，暂时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但说是已经开始慢慢的也出现这个华人这个游客啊，在国内的5.1、11啊，还有这个春节假期，已经开始让当地的很多地方接待 贷的能力呢达到了上限。 我也看过一些外电，就是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商店还有本地人在投诉呢，就是啊，那些旅客好像买了我们一些药品啊，那些生活用品啊， 之前奶粉的问题， 还有全部的名店也是内地的同胞，这是他们本地人根本没可能栽进去去买东西。 这个也会其实引起某种程度上的社会紧张，这里面呢你很难去批评到底是谁的错， 这是没有错的， 这没有错，对，其实这个东西天经地义的，但是呢这个现状呢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现状。那对于香港这个一直说哎旅游城市啊，或者说旅游天堂这么一个定位的地方来讲呢，这两年的另外讨论呢就是旅游业者开始发现呢，最早来香港的都是大老板，都是所谓的豪客啊，那现在呢这个豪客消费能力比一般人强嘛，他觉得香港的这个消费体验已经达不到我的要求了，就不来香港了。那香港呢现在开始呢就是消费能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强的游客大量的来到香港，那会造成旅游业的一个低价的一个竞争。那也是这次关于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讨论，说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出一点什么手段把这些豪客再吸引过来。但是呢当然听上去呢也让人产生担心啊，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对那些可能比较经济型的旅游者就是有产生一种排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旅发局的主席啊田北俊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当然从业界就是做生意的来说，当然是希望所有的游客到香港的都是豪客，就是发挥多的花钱的。但是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是不应该这样的歧视花钱小的旅客，就说你们没有钱啦，或者花钱少一点的我们就不欢迎。我觉得我们香港是不应该放这样的信息出去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当酒店是短缺的，当酒店的价钱是贵了，当然有能力到香港来住几天的可能是比较是有钱的豪客了，可能是经济能力是差一点的，可能就每天住在深圳就过来香港玩一天，这样呢他们这个消费呢可能也可以是省一点。我相信这个是自由经济呢为了调整的，不需要我们作为旅游发展局去刻意的怎么去照顾某一个客人，对别的客人表示不欢迎。但是我们真正不欢迎的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做水货客这个概念。我们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游客。为什么香港人对这个问题有这么大的意见呢？就是最近我们在深圳里面，因为来往太方便了，只有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香港来买点东西就回去的话呢，就把很多老百姓很需要的食用的产品啊去买，而且呢是买光的。去举个例子，我们很关注的是小孩喝的奶粉，他们不是买一罐，不是买两罐，他们一罐就是20罐、30罐，全部买走了，买到香港的 BB 本身买不到奶粉，随着香港的市民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觉得哎，水货客是来做生意的，根本就不是是游客。我们对这样的人每次出境几次呢是很有意见，这么我希望是。 好，这个田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啊，这个来玩可以，但是呢来跑水货的呢基本上是不欢迎的。但其实在春节之前这个奶粉限购2罐的这个政策一出台之后呢，我这两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货客这个过年还没有恢复上班啊，这两天已经明显的觉得好像运奶粉的人少了很多。但是刚刚这个田主席说了一句话，他说做生意嘛，当然是欢迎这个消费能力强的。 对， 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说歧视那些这个消费能力差的旅客，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呢，其实潜移默化的啊，这个我觉得很难不去这个表达出这样的倾向。我刚刚看到微博上的这个朋友在留言啊，他说大部分的这个 这个朋友在留言的时候说，但香港自由行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嗯哼， 但是呢，但是啊，我注意到他们说的自己的经验，大部分都不是跟旅游团来的，都是来就是。自由行 自己去规划的， 对，自己来规划的，这么过来。那其实这两天在这个尖沙咀啊，我有几个香港朋友就说，在尖沙咀呢碰到的这个销售的售货员啊，他跟他讲广东话，然后对方跟他讲普通话，这样反而就是他觉得你在这个比如说Sasa 这样的这个店里面，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很多地方，你讲这个广东话，基本上没什么人理你。你讲普这个店员就不断的给你讲普通话。 就是你在尖沙咀跟那个铜锣湾，他们已经习惯了讲普通话了。 是是。 你跟他讲广东话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很不习惯。另外一个就是你是本地人，哪个话会也不及。 对他们当然就觉得你是本地人的话，你不会有太多的消费。通常你讲普通话的话呢，都是这个大包小包的这个买回去比较欢迎。这反而造成了另外的 歧视、 另外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对于内地的游客来说啊，这个感觉是还是不错的。 对， 我这个自己过年之前啊，在这个商店里面啊买一点这个东西，我这个估计是讲了两句这个广东话，被人听穿那些，哎，突然这个 是你买那个奶粉的经验吗？ 不是买奶粉，我买别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对方这个售货员之后就开始跟我讲普通话，然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服务态度啊是就是提高了一点，提高了一点。那你说这个事情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那毕竟啊，这个谁不想啊别人把你当大爷呢，是不是？ 对。 那好了，今天这个我们说的是这个猪仔团的这个事情，哎，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要记住，便宜没好货啊！来香港的话，其实你要有能力、有时间的话呢，还是选择啊自由行这个会比较好。那我们马上这个开通热线电话啊，今天讨论的就是，其实跟香港啊，大家来香港的时候，通常都会去澳门呢，很多人去澳门呢就会哎小赌怡情啊，赌一把。那这个很多人在说啊，中国大陆是不是应该让赌博合法化？在海南的这么一个疑似的赌博合法化的新闻呢，就被当地的部门最近是证实是啊谣传。但是呢，你自己的意见又是什么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在凤凰 FM 手机用户一键靠印，现在可以打进来了。好，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开始接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你认为在中国大陆赌博应该合法吗？那考虑到在澳门博彩业一直是合法的行业，并且呢对当地的这个财政啊和税收有非常巨大的贡献，也成为标志性的旅游行业。那在香港呢，通常采取的这个做法是，哎，坐着这个邮轮到公海上，哎，就可以避开法律的这个监管，进行一个合法的赌博。那么在台湾也是关于是不是要开设赌场的这个问题啊进行公投啊讨论啊，目前呢还没有定论啊，但是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公众的这个公共讨论的这个范畴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在亚洲啊周边，比如在新加坡啊，在马来西亚，都有这种针对中国大陆游客所开设的赌场，哎，甚至说朝鲜还有专门就是朝鲜人不能去，只能让中国人去的这个赌场，大量的吸取外汇。那很多人就说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什么，哎，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赌客的话，何不把这笔钱呢就好好的利用起来，在中国就中国大陆啊就开放这个赌场了。当然根据这个大陆的法律，现在赌博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你的意见是什么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一键抗议。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是从北京打来是吗？ 没有，西安。 哦，西安，那听成另外一位陈先生了，不好意思。先祝您新年快乐。 啊，新年快乐。 过年打麻将了吗？ 哦，没有。 啊，看来这个对于这个赌博不是特别的熟悉。那您对这个赌博合法化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支持的，而且应该大力支持。 不会打麻将，但是支持赌博合法，为什么呢？ 这个打麻将也会，但是过年没打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亚洲人好赌，尤其是中国人好赌。 嗯， 现在这个周边呀，什么韩国呀、越南呀，乱七八糟的一些地方，缅甸都有赌场，而且就针对这个中国客人 是。 然后我们大量的内地的资金的外流，你像澳门应该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 嗯，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内地游客在支持他们的赌博行业。 嗯哼， 我觉得应该在中国的西部贫困地区， 嗯， 仿照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模式，就反正沙漠它又没有什么可开发的， 嗯， 搞一片新城就搞赌城。 嗯， 旅游也可以带动，都可以带动起来。 嗯，好的，这个西安的陈先生就觉得赌场支持西部大开发。好，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好，谢谢。哎，这个中国人对赌的这个概念啊，哎，经常停留在家里这个搓搓麻将啊，这个那搓麻将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赌博啊。我们下一位应该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嗯、哎，你好，从哪里打来，李小姐？ 哦，我从北京。 啊、哦，北京的李小姐怎么看这个赌博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合法吧，但是可能在我们国家，可能这个管理上面要更严格一些，可能。 嗯，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来更严格的管理呢？ 我觉得如果像国外的，首先是那个未成年人肯定是不能去，就是在咱们国家，就是什么样的人能进赌场，可能会有严格的管理吧。 嗯， 要不然那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些进赌场的人肯定是有很多钱的人，然后他们的这些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合法出入什么的。 嗯， 反正会有那个炫富之嫌吧。可能如果赌场在我国合法之后，可能公务员可能应该是就是不予去吧，我觉得。 嗯，好的，这个 问题 是公务员和未成年人不准去赌场，但是可以考虑啊，在有监管的情况下，赌场合法化，这是刚才这位北京的朋友的这个意见啊。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赵先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哎、北京的吧？ 对， 对， 我先给你们节目组拜个晚年。 哎呦，谢谢您，也祝您新年快乐。 啊，因为啊，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缺乏信仰， 嗯， 太迷恋权力和金钱， 嗯， 所以喜欢赌博的人比较多，也能理解是吧？ 嗯， 前阵老说美国包围中国，我那没看出来，但我看周围的博彩业把中国包围了，那 赌场包围中国， 对啊，从俄罗斯到澳门这边，你数过这一大圈，不都围着都有吗？ 嗯， 对吧？ 是， 所以呢，而且呢，我觉得办不办这赌场，肯定中国改革，这不是最急的事儿，是吧？但是呢。如果中国开了赌场，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澳门，包括台湾人开也是为了中国亚洲这些赌场。 对， 那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澳门怎么办？那个台湾以后怎么办？现在巴不得也在搞，其实我去尖沙咀，那老有拉着去公海弄去，是吧？ 嗯， 东南亚这些国家现在都指着挣中国人钱了，如果要过了怎么办？所以呢，我绝对不着急。最着急的，我觉得哈，比如像足彩， 嗯，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竞猜中国的联赛，包括这 CBA， 嗯， 这个如果放开了以后，能推动我国的体育产业， 嗯， 我觉得先从这点开始吧。至于那个， 嗯， 就慢慢来吧。因为你要一开的话，腐败又出来，各省都争着搞，是吧？ 嗯， 所以这事儿呢，咱不着急，咱把空气给弄完了，就这样。 对，先治北京的这个空气。 啊。 嗯，好，非常感谢啊！这个赵先生说，这个考虑的非常长远，从地区稳定的角度认为，中国开这个大陆开赌场不是那么着急，不然的话呢，哎，周边这个澳门啊，或者说台湾啊、新加坡啊，哎，这个赌场就没人去了。那赵先生刚刚说啊，这个足彩和篮球为什么不可以开放？那其实以香港的经验来说呢，你看香港。全世界的这个联赛都可以赌，唯有本地的联赛不能够赌，就是怕哎这个黑金啊影响这个比赛。其实你看中国足球最近这个处罚哎操控比赛已经够多的了，再开放一赌啊，我估计就更麻烦了。啊，接下来是这个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王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深圳。 啊，深圳的王小姐怎么看这个？刚才都是支持开设赌场的，你也是同意大家的吗？ 我觉得开设赌场可以，但是呢，如果是说赌场像那种福利彩票一样做成公益性质的，那更好，有种劫富济贫的感觉。 嗯， 就是那个收益不要个人化，而是做一些有益社会的事情。 嗯， 这一方面又可以满足人家赌博的心理，一方面就可以变成一个还没那么坏的事情。因为现在地下赌场也不少啊，就像妓院一样，公开开放妓院是对人的一种保护，但是现在地下的作为地下的就是一种没有保护的，反而 不太好。 嗯，好，这个王小姐的这个看法啊，也是觉得劫富济贫。哎，非常感谢这位深圳的朋友。接下来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于先生？ 安徽泗州。 啊，安徽的朋友之前也是给我们打过电话的吧？ 是的，是的。 对，好，非常感谢您再打来啊！这个新年快乐，您对赌场怎么看？ 我认为暂时还不成熟。 嗯。 能否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规范管理模式？他们的赌资从哪里来？合法吗？透明吗？ 嗯。 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嗯。 这都是我们国家决策者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嗯， 有些事情是可放可收的，有些事情是易放难收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慎之又慎。 嗯， 赌博和毒品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当前最大的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 嗯， 我的话完了。 好，非常感谢这个于先生啊，言简意赅，说的非常的精炼。于先生说要慎重，这恐怕是我们现在唯一一位啊不是那么支持赌场合法化的这个朋友，来自安徽啊。最后一位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方先生？ 广东的。 广东的朋友怎么看这个赌场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合法化，我觉得应该可以。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大陆这么多人到境外去赌博， 嗯， 把这些资金都流到外面去，因为你和彩票一样，你如果管理得好，把这个收益在国内呢做成公益事业， 嗯。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点 劫富济贫，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要我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不赞同马上推广，我是觉得有试点性的。嗯、先呢，就是说从个别地区然后就是说严格管理，好像你开发一个在海南啊，或者在哪一个海岛，独立起来，然后管理，就是让。有非常公开、非常透明的那个管理方法，让大家接着就是，不要出现那彩票说有的什么什么七七八八，国内那些有一些，就是，不公正的做法。 嗯。 那，公公开开、公公正正，然后呢，使得他因为你开这个赌票和彩票一样嘛，你这个有一点收益嘛，你这收益可以做这个公益的事情嘛，又使得你。大陆客人不用老是把这个赌博的资金流到国外去。 是，好，非常感谢这位广东的朋友，谢谢您的看法啊。这个也认为，哎，可以开，但是不急着开啊，关键还是得咱们想一个好一点的办法，可以有效的管理这件事情。那刚才有几位朋友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说这个赌场啊，特别是海外的这个赌场，造成资金大量的外流，哎，在澳门的这个赌场通常也是发现国内贪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国内开赌场的话，以后先进赌场之前，哎，对于这个首先公务人员当然不能进了，那这个如果说是大富豪的话，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资产的一个怎么说呢，洗白吧，证明你这个资产是清白的才让你进赌场，哎，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估计啊也是会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钱啊，还有反腐啊。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这个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好像大部分哎都是支持，或多或少有限度的啊，这个赌场的合法化。那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朱明奇，再见。